内地共享单车好奇啊，哇，用普通话读应该是酷奇啊，爆出无法退还押金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用户上门追讨，其中净是在北京的总部外啊，都已经有600几个用户上门去追债啊。不过大部分的办公室都已经人去楼空了。根据这个酷奇公布数据，他们拥有千几万的注册用户，一年投放百几万的单车，如果按每个用户都支付了298元的按金计，涉案的金额是超过30亿人民币啊。哇，咁啊，其实作为一个孤词啊，咁啊，代表强国新闻者奉劝大家一句，以后喺强国就算用咩共享单车或者共享旅游、共享咩咩都好，就千祈唔好俾按金啦，用完之后先好俾钱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哇，我偶像啦，喂，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啊，即系又系杀无赦嗰个咧，喂，近排咧佢系不，即系佢已经有关于杀无赦嘅言论啦吓，喺北京嘅佢咧喺 Facebook 直播啊，喺北京有。Facebook 直播 ，OK， 佢话咩咧？话批评我嘅人一句都冇批评港独，即系代表佢哋支持港独，即系话批评我等于批评港独。嗱，咁换言之咧，曾玉成就系支持港独啦，叶刘又支持港独啦，郭佩凡又支持港独啦。喂，系咪真系啊？何君尧议员，我系强国新闻者八 K。 嗱，十一黄金周啦，好多中国游客都去玩嘅，咁样好多咧就去咗呢个东京嘅新宿波姆忌丁。近嚟咧有去嘅话咧，会听到广播不断喺度碌，不断喺度碌嘅，咁就唔系啲广告拉客，而系咧新宿警方嘅警告，话原来咧而家好多人系呃钱，要小心被敲诈、被呃钱啊！咁号称东京首席扯皮条华人嚟嘅李小木，咁佢就讲嘢啦，咁就一针见血佢讲嘢，真系咁就话咧呢度好多人呃游客嘅，特别系中国人呃中国人就更加多啊！你喺某个国家撞见到中国人，一定就有地雷啦。咁我相信李生讲嘢夸张咗嘅，佢讲嘅我相信唔系所有中国人都系咁。但系请反思一下咧，我哋平时所谓嘅爱国气候啊、爱国教育，究竟教一啲点样嘅民族性出嚟咧？教育大家咩叫政治正确，咩系自我审查？花时间搞啲咩呐喊大会啊、杀无赦啊、批斗异己啊、绝对服从党啊呢啲，其实系咪真正对中华民族系有利咧？真正爱国系咪真系咁嘅咧？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我哋系咪影射我偶像呢？依家 杀无赦啊！ 你 杀无赦啊！ 影射我偶像先，依家我同你讲， 你偶像嗰啲嗰啲方程式啊，真系神奇。佢咧其实如果系考数学咧，我相信好高分啊！即系求其两有啲要好多条先证实咗方程式咧 ，x 等于 y 嗰啲咧，佢好两条嘢出嚟。 总之 x 等于 y 咯，总之 x 等于 y 咯，就咁就 OK 噶啦。点 请证明三角形咧就？就等于直角咁样，佢简好简单。 总之就系直角 咯。好，佢有一句嘢嘅，就话首先我话佢系直角，你批评我等于批评港独。如果你唔系批评港独，呢、這个就系直角。 呢啲逻辑有奇怪嘅，理解唔到。不过我几佩服佢，可以喺北京度用 Facebook 直播喎 ，Facebook live。 而家喺 你睇就算啦 ，WhatsApp 都已经被封杀咗啦。咁可以用 Facebook 都真系几厉害。相信佢应该系用中移动嘅一卡。良好，好似我咁咯。 啊，翻墙又唔系犯法啦，如果唔系佢真系大。 翻墙系 犯法噶，系依家系噶啦。 做咩佢唔自首啊？佢咪要自首啊？咁样。 但系佢用一卡良好呢个就佢唔系用翻墙 Apps 啊嘛。吓，佢呢个系完全系一卡良好。 翻墙系犯法嘅咩？ 系噶啦。 咩法啊？ 国内话犯法就系犯法。 嗰条 例要揾翻出嚟叫咩咩？啲颠覆国家嚟啦！ 死咯！咁我哋喺高铁嗰度翻咗墙咁样，系咪犯法咧？哇，真系好复杂啊！一件事。 有人讲。过噶嗰阵坐当离开呢个佐敦嗰度嗰个高铁站第日起好嘅时候，一上高铁嗰刻用 Facebook， 其实算唔算翻墙或者算唔算犯法咧？ 你唔使上高铁，你去到大陆关，即系佢一地两检啊嘛，依家你去到大陆关嗰边，我当我仲收到信号用 Facebook， 可能系咪要犯法咧？ 哎呀，我哋真系无法无天啊！你呢班人真系喂，不过我想讲下你个引言嘅，我近嚟咧发现咗，除咗我新发现啊，除咗咩 共享旅游啊， 共享旅游就系梗系有趣啦。系而家系有咩共享自拍神器？有冇见到啊？ 上次好似讲嗰个共享雨伞啦， 共享雨伞我觉得都可以嘅。共享自拍神器又俾佢谂到，即系买啲唔知好平嘅咩自拍神器，咁啊锁咗个栏杆嗰度，咁跟住就叫人哋可以 又俾按金， 又嘟个字，嘟个码咁样就俾按金，跟住开咗自拍神器去用。我觉得都。 都未尝不可嘅、嗯。但我希望系唔系一个生意咯，你借俾人用啊，摆喺度。 但系咧，呢啲咁嘅所谓共享咧，始终奉劝大家一句小心。呢、這个按金俾咗出嚟咧，尤其是国内咧，佢真系话执就执。你真系呢啲按金，虽然你话298蚊系多唔多少唔少，但系冇咗就系冇咗。 每次都退回押金，再申请再咩个？ 用完之后就即刻退回押金咯，啊、唯有系咁样。 哇，咁烦。 系啊。 但系好难做到、啊、我之前玩共享单车我都冇退回。 你而家个共享单车仲有？ 仲喺度。 唔系呢个好奇啊嘛。 唔系， 我听到头先听到咩白旗咩共享单车， 系啊系啊。原嚟佢嗰个酷啊，残酷个酷，奇怪奇酷奇啊嘛。原嚟就系、是、普通话就系 Gucci 喎，真系正，真系你都冇话佢哋冇创意啊，真系 Gucci 啊，都几得意嘅。 你个诶嗰个系单车噶嘛系嘛？ 单车。 哦、你个单车咩品牌啊 ？Gucci。哦，都几得意。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时间啦，咁啊知道我哋第一节就讲咗加泰隆尼亚啦，第二节就阿 MJ 同我哋推介咗一本好书啦。 咁 第三节咧就相信知道白旗系准备咗啲。 系因为咧我本身我就不懂政治，不懂政治。 结果咧，就中意做咩就是、旅行咯。 我最中意去旅行，而最中意去旅行咧，香港人咧近年有个习惯咧，就系抢平机票。 系 咁抢平机票咧，其中一间即系比较多人抢啦，或者多人用嘅咧，就系、是、香港快运 UO 咯， 系啦， 多人抢 Hong Kong Express， 多人抢，因为佢 穷到连去游旅行都 唔系，因为佢有啲真系好平啊。即系讲紧可能你去一去日本，可能你100蚊去日本机票。 当年我同 MJ 都用过嘅。1-2年前， 我哋泰国嗰次系香港快运， 去昆明。 哦，嗰个香港快运， 唔系香港快运，嗰个系 Hong Kong Express。 系咯，系咯，系咯。 Express 咪即系快运咯。 啊，唔系 Hong Kong Air， 香港 Airline 即系快香港航空。 香港航空。 Hong Kong Express 即系香港快运。 系。 但其实系同一个集团嘅。 我哋去泰国嗰次就系香港快运啦。我同你去紧泰国嗰次。 哦。 系啦，系有用过嘅。我同你一。 怪唔之得啦。 啊，点解唔怪之得咧？ 唉，嗰个真系觉得正啊！那个 一个好痛心疾首嘅经验。 嗱，我真系唔记得几多钱啦。咁咧，嗰个上面真系。佢哋全部都食神啲 friend 嚟嘅，嗰个机位咧就咁窄得咁窄咁窄得咁，真系窄到好辛苦。 冷气又咁冻都唔冻，最心人就系 佢系窄，佢系窄系做咩咧？佢就话俾你听，喂，大家系咪觉得好辛苦咧？嗱，前面咧，如果只要大家加128蚊，就可以去前面加盘座位噶啦，咁样。咁我算啦，我两学阿 Win 话斋，个人两个钟都 算啦， 窄冇所谓。哇，佢将冷气搞到有咁冻得咁冻，真系冻嘅。咁咧嗱，好贴心嘅，有毛毡嘅，有冇要毛毡啊？系咪好冻啊？毛 毡100蚊， 毛毡都系128蚊就哇，系咪黐线噶？ 咁嗰啲嘢食有冇有咁咸得咁咸？ 你就冇食啦。不过咧，你嗰、那个佢个冷气真系好有问题。你大家谂下，我同阿 MJ 当年系泰国嘅，咁你上飞机当然系短衫短裤噶啦。泰国你唔会带件厚褛棉羽绒咁样噶嘛？一上飞机个冷气咁冻嘅情况下，你真系好难顶咯。 你做生意咁样系唔 make sense 噶？你直头系就系、是、即系你冇理由系冻噶嘛个环境，你夹硬整冻佢，跟住问大家要唔要煎、啊？ 咁你试题分州都系咁啊？ 下次迟早咁样，不如咁样玩下，迟玩到机内系咪觉得大家唔够氧气啊？系咪觉得呼吸好困难啊？我哋有氧气买、啊， 即系迟早可能玩到一招噶啦。不过知道白旗准备呢个香港快运啦、啊，呢件事咧都系想讲一讲呢段时 间。喂，呢件事 10月1号到10月8号。 好大镬喎！ 好大镬！呢件事我好震惊嘅，即系我未谂过一间航空公司咧会突然嗱，即系你大家搭飞机，你取消航班咧，咁都即系间唔中都会有可能发生噶啦。你可能打风啊，或者嗰边地震啊，你打紧仗啦， 最多系空管。 空管你都唔会取消啦 ，delay 啫， 你取消啊！而家讲紧，好啦，依家咧系直情咧个系取消，即系嗰啲去大阪名古屋嗰啲地方。开头我睇啊，大阪佢地震咩？大阪打风咩？点好地地？因为佢系取消18班航班咯。 系啊，佢系嗰个日子之间系所有取消晒咁滞啊嘛。 系啊，即系我好震惊啊！点解好地地会咁样取消晒 嘅？好惨啊！嗰啲 订晒机票， 系啊， 如果冇买保险嘅，你订晒酒店咧，嗰、那个咧惨啦，你真系冇得赔噶啦，酒店又唔会 refund 俾你。 系有关香港航空咧，我最近我有个朋友个经历嘅，咁咧佢就去日本旅行。 香港航空定香港？ 唔系 ，sorry， 香港快运。 佢 搭香港快运就贪平咁样啦，咁搭香港快运。佢走嗰日咧，佢系星期日走啦，谂住咁跟住搭香港快运由唔知东京翻香港咁样啦。咁、因为佢第二日咧有个好重要同埋好重要嘅会， 好重要同好重要嘅会 系啦。咁咧，但系突然间、 佢嗰日朝早收到个短信话，话取消咁样样，哎呀死啦！咁取消我第二日我唔得过，我一定要翻去开会，唔系工都冇埋。咁跟住咧，佢就问啦，有冇啲候补机位啊？咁样讲，即系有冇其他航班啊？或者点点点啦？咁快运嗰边就话我取消得呢班，咁我其他都唔会有噶啦。咁我唯有周围揾，即系周围临时临急周围揾周围问。跟住咧，终于揾到啦，搭 ANA 系 嘅头等， 系啊，成两皮几喎， 系啊，佢成家人去啊嘛，去日本，用咗100,000蚊买机票， 哇，都几惨， 系啊，咁跟住香港快运嗰边有得赔嘅，咁但系佢赔系即系佢成家人加埋唔知赔咗4-5万到啦， 都赔到4-5万， 佢本身都系坐头等嘅， 唔系，佢 都赔到4-5万都几好， 可能佢有啲保险定唔知点计啦， 超过佢本身机票嗰钱咯，应该。 应该系超过，但系我唔知佢系因为有买即系保险包咗啊，定系点样啦？ 不过佢都蚀噶啦， 死都蚀几万蚊噶啦。 因为我想问一问，香港快运同香港航空而家嘅股权系咪都系海航？ 我唔大老板咪海航咯。咁海航咧？ 系， 你知唔知？即系首先，各位有冇听过海航集团先？ 啱啱听你讲 海南航空嘛？ 唔知啊，唔识啊。 系啊，嗱 ，MJ 咧，你作为一个强国生患者咧，你一定要识海航集团， 系好劲嘅， 我劲得好紧要，系喺香港咧不停投地噶，即系咧可能之后咧香港最大嘅地主嗱，可能啫就系海航集团啦， 系即系比美新鸿基咁样嘅。 比美啊， 后起之秀 咯， 系啊，后来居上嘅感觉 咯。系啦，咁咧呢个海航呢个事件咧，香港快运呢个事件咧，嗱佢面嗰阵咧，依家就话喂，其实我听完我都觉得好唔合逻辑 咯。 但系既然有钱嘅集团喺后面，点解会搞到咁咧？ 第一可能佢真系经营方针啦，吓，即系要节省开支啦。第二咧就呢个海航集团咧，各位听众或者 MJ 咧，如果对海航嘅近排冇乜大了解咧，可以上网 search 下。 系 海航咧近排系出现咗一啲问题，而嗰啲问题咧，我不懂政治啊，但系呢啲问题咧系会几影响香港嘅。如果佢真系出咗事，因为海航集团本身香港头先咪话投入好多地嘅， 启德啊， 系啦，佢最。多就系好似头先阿 Win 讲系启德啦，咁启德咧之前有个新闻就话海航系启德投咗扎地咧，佢因为佢唔够钱， 全部都系天价噶， 系佢天价，但系佢借贷去投噶嘛， 融资 系，但系佢依家话融资融唔到啊，有机会起唔到楼，有机会啊，全佢起唔到楼，咁点解佢会咁大个集团融唔到资咧？又系由另一个传闻啦，就系话中央落咗 order， 话任何一个银行都唔可以。贷款或者系啦，或者帮台行做咗个融资，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唔做得咧，我谂都几大件事。 咁啊，收翻幅地再重新拍卖咯。 咁但系你嗰度你买楼花啲人又惨噶啦，讲真。 咁啊，自求多福咯，唯有咁讲句。 所以大家就要认清下，我哋其实本身拥有嘅制度咧，其实系几好 OK 嘅。即系以前嗰啲批地嘅集团啊，政府批地俾佢啊，嗰啲其实全部都系一啲好有实力嘅公司啦，新鸿基啊、恒基啊呢啲。咁但系而家嚟咗一啲国内嘅好似好劲嘅集团咧，咁其实当中，因为佢哋可能本身集团都系劲，咁但系当中佢哋因为政治嘅关系咧，影响到佢哋做生意问题，呢啲都系其实一啲好启发性嘅。其实大家以为政治系唔关事，咁你睇下海航咁劲嘅集团，应该好劲啊，系咪？咁都因为政治一啲嘅政策影响之下咧，令到佢嘅生意都系会有咁样的问题。咁所以大家谂下啦，呢一啲嘅。呢一啲嘅氛围，一啲嘅即系嗰种规则，系咪适合我哋香港去玩咧？ 好啦，太深嘅政治，我哋留翻以后先讲，因为咧我就不懂政治咧，我想讲一讲廉航呢样嘢。咁我哋三个之中咧最有钱嗰个，亦都即系交游最广阔，成日出 trip 嗰个就阿 Win。系啦，咁咧我想问你个问题啦，依家咧见到咧即系出晒事咧，廉航咁样，即系明日买机票去唔到咁样啦。咁我听讲你又成日搭联航㗎嘛，你係咪 出差就唔会搭联航嘅，公司俾钱。 吓咁嘅咩你个人 咁係囉。但如果你或者旅行呢，有时真係会睇下囉，因为始终你譬如国泰啊、星航啊呢啲都系一啲贵嘅机票咁样。你联航个价钱系真系平好多。 喂，但如果佢依家佢买机票去唔到喎，你仲会唔会搭呀？ 如果你一般旅行呢，可能真系会有影响。 都会考虑呢个因素，即系去最惊系咩？你成个行程去唔到嘅都算啦，可能买我一定会买保险嘅，可能保险买 cam。但最惊系咩？就系头先所讲，阿白奇所讲嘅，去咗翻唔到嚟咧，依下就真系最麻烦啦。 系啊，同埋我最担心都系咧，好似头先 MJ 讲啦，你又冻又冇嘢食咧，搞到我依家入咗赖民营咩？我打翻飞机 啊，胶壁咁样咯。 系咪好冻啊？系咪冇嘢？系咪 身边嘅？好惨啊！同 MJ 去嗰次， 好在我哋个净系坐个人两个钟咋。你话如果真系坐 五个钟以上嘅，我谂我已经 你唯有屈服啦。咁唔系点解咁冻？系啊， 翻到香港嘅时候，新闻会报咯。咪UO 香港快运有15名乘客怀疑冻死机舱内咁样咯，可能会有啲咁嘅情况咯。 但系廉航其实而家我自己嚟紧，我有啲惊啊，因为咧我11月咧都买了一个几平嘅机票。 但系嗰个系咪廉航啊？ 香港航空啊？ 去边啊？去边啊？ 去加拿大啊？ 唔系航空唔系廉航嚟噶。 但系我都系我头先喺嗰个三角形。 唔系系关佢事，系关佢事。 佢嚟自嗰个集团噶。 集团嘅。 系啊。 信会好啲嘅。 系啦，咁我谂咧，就算佢冇钱到，佢都会 cut 咗快运嗰边啲嘢先嘅。航空应该未咁快烧到我嘅。 香港有嘢食嘅， 希望系 快运即系卖嘢俾你食。 然后咧，讲开廉航，我想问，其实而家去大陆，你答得多啲啊？大陆去大陆系实系咪冇廉航噶？都贵喎， 有快运咯，有快运。 快运香港快运有嘅，不过好多都系香港航空咯，即系我哋所讲嘅 HX 系啦， 个曲 HX 就系香港航空 ，UO 就系香港快运，都有嘅。香港快运系有经营一啲飞国内嘅航班， 平嘅。 应该平嘅，因为我冇特别。 因为我成日咧，有时即系我间中我呢啲打工仔一年去十年去一次旅行咁样咧，会睇匀啲地唔同地方嘅机票噶嘛，哇！去中国嘅机票其实去同去亚洲其他地方玩咧系差唔多， 差唔多噶， 甚至系中国更加贵。 有个朋友去青岛，去青岛都3600几噶啦，净系张机票。 哇，系，其实依家咧，我去日本都唔系贵好多，都系差唔多呢啲价钱。 系咯，系咯， 其实一啲都唔平啊。 咁啊，所以 佢系贵在咩地方啊？嗰啲油啊，佢咪油价油，好似收油嗰个附加费特别多啊！印象中， 你去青岛或者你飞过北京，如果你喺香港出发都3000几，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深圳出发咧，就平好多啦，2000蚊人民币左右咯。 嗯， 深圳出发同香港出发嘅分别，当然你坐嘅航空公司都唔一样啦。咁呢个都系个其中一个。不过你问我啊，如果你话会唔会考虑坐高铁咧？咁我一定唔会考虑，都未必会考虑。 点解啊？ 时间长咯。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系唔考虑坐高铁？ 唔考虑坐高铁，除非系一啲比较短程嘅，譬如假设去武汉啦，或者去长沙啦，咁呢啲可能一个钟头嘅飞机，咁但系坐高铁可能4-5个钟头，都可能会考虑。 唔系喎， 揸车咧？ 揸车更加唔会啦。 阿 Win， 我呢个反驳你啦，明明阿林郑月娥，即系我哋个伟大特首讲话高铁好方便嘅，冇理由高铁系唔快过飞机嘅。 高铁可能快飞机，飞 佢话噶，佢话高铁快过飞机噶， 800公里时速。你高铁讲紧最快都系300公里多少？ 你唔准驳，高铁依家就一定快过飞机。 总之就系快， 总之高铁快啲， 快过。因为咧，你而家开始咧，嗱，譬如而家高铁就系开边度啊？当香港上海咁样啦，咁以后每一班香港去上海嘅飞机咧，同我空管去8小时。咁你系咪啊？嗱，你 check in 2小时，空管8小时，10个钟咯，飞机飞2小时，12小时。但系香港去高铁哦，一帆风顺，8个钟 就 系 啦。啱或者啱啱教到咧，我高铁去到上海嘅时间咧，啱啱快过飞机一个钟。 高铁咧就有个好处嘅，始终就你飞机上面比较局促啊嘛，啲位又窄啦，咁除非坐头等或者商务啦，咁同埋你唔会经常喺飞机度行嚟行去噶嘛。但系高铁有个好处就系你即系譬如可能坐得攰，你可以有啲位啊，咁可以企下行下。 高铁好奔放添啊，直情嗰啲靓仔跑嚟跑去啊，跳喺啲凳度跳嚟跳去啊。 我为高铁讲两句嘅，高铁起码好过自己揸车咯。有冇睇早几日10月1号即系国庆嗰日咧？早一日添 啊！ 香港去东莞要9个钟啊嘛。 因为点解咧？每年国庆咧就会国内嘅高速咧就全部免费。 系 咁，好多人咧一家就成家人啦， 去旅行 又会即系揸车啦。咁每一个人都抱住一个理念，诶，高速免费会揸车就出现咗。 好惨啊！啲同事佢哋系好多翻去个乡下边，即系广州啊、东莞啊、深圳咁样啫嘛。 嗯， 真系第二朝凌晨4-5点先翻到屋企啊！ 我睇咧嗰啲新闻啲片段咧，我以为外星人砸地球啊！你睇嗰啲咩 天殺地球反擊戰，啲外星人打到咧就係咁樣噶啦， 好難咯，或者係發現有咩啲病毒咧，咁咪病毒嘅啲， 或者啱啱成個原來廣州嗰邊全部出現曬啲喪屍咧， 就係封城咁樣。 所以咧，我而家諗到一個嗰個 loop 啦，所以咧以後咧我哋都係一個咁嘅道理嚟嘅。你話廉航衰咩？你睇下，唔係你話高鐵衰咩？你睇廉航仲死啊，取消埋啊，高鐵幾好，高鐵又唔會 delay 咁樣。咁咧你話你廉航衰，唔係睇下地鐵揸車幾慘啊，揸車你塞喺個， 唔係啊，高鐵好啊， 十分鐘啊，所以高鐵好啊， 高鐵好啊。嗱，即係各位嗱，我哋三個除阿 Vin 之外，都係可以做政治助理嘅，系啦。 好啦，咁嚟到今集嘅尾声啦，咁啊， 使咁多钱啊， 奉劝大家嗱，头先所讲啦，共享旅游、共享单车啲就千祈唔好俾按金啦，用完就俾钱，同埋大家去旅行咧，就海航嗰啲就自己谂啦。 系啦，我都爱国嘅，爱国嘅。 好，我哋下集翻嚟见啦，下集见， 拜拜。